任小素沉思道。 那你试试，这我等会儿吃土豆噎到后咳嗽几声。 颜六元愣了一下。 可咱们没土豆啊。 你试试。 颜六元闭着眼睛咒了任小素一下。结果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道。 有人挖到好多土豆，他们好像找到了一块土豆地。 颜六元当时看着任小素就震惊了。 还有这种操作？ 愣着干嘛？赶紧去挖土豆啊。 晚上，所有难民都围在篝火旁边等待着烤土豆。那烤土豆的香味不断从火焰里向外飘散。杨氏部队看到这一幕惊讶道。 这群人的运气还真不错呀，怎么就找到了一片土豆地呢？ 只有颜六元和任小素知道，这搞不好是颜六元幸运与诅咒能力一起实现了。至于具体什么原理，他们俩也不知道。别人的能力都是很具象化的，就比如任小素能看到自己的宫殿，甚至还可以从里面掏出种子、黑药、黑刀、扑克牌。许贤楚也是非常具象化的，能召唤出一个影子。就连洛心雨的能力也可以开启一扇能够看得见的暗影之门。只有颜六元的能力看不见摸不着，若不是多次应验，他们甚至都察觉不到颜六元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而且能力还没法对自己使用，奇怪至极。所以这能力便只能一点点的挖掘，甚至连挖掘的方向都不好找。而现在，任小素则利用反向诅咒的能力为他们找到了一片土豆地，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两天就连小玉姐他们这些人都只能尽量少吃东西，因为他们的食物撑不了多久，只能省吃俭用。结果任小素刚醒来，大家就有东西吃了，还非常多。颜六元一边喂任小素吃土豆，一边说道， 哥，你还是赶紧好起来吧，没有你在的时候我们都手忙脚乱的。 任小素观察了一下自己骨缝的愈合状况，他想了想说道， 还需要20天到30天左右， 寻常人怎么也得90天骨头才算是长好。而任小素似乎是因为身体素质是普通人3倍的缘故，以至于连带着他的愈合能力也是普通人的3倍了。颜六元松了口气，只需要再在这难民营隐忍20多天，他们就可以离开了。此时颜六元说道， 哥，杨氏财团看样子和其他财团没什么区别，他们的士兵一样视人命如草芥，想来他们的壁垒居民也未必比李氏的居民好到哪里去。 唉，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你看这难民里还有许多人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敌意，只是老老实实的逆来顺受。 颜六元嘀咕道， 可我就是不喜欢壁垒。 其实你不喜欢的不是壁垒人， 任小素平静道， 你不喜欢的是壁垒里的规则，财团将所有人都放在那个笼子里，然后用他们的规则来约束所有人，你向往自由，当然不会喜欢这个规则。 颜六元低声哦了一声，任小素笑道， 我也不喜欢。 颜六元眼睛一亮， 那等你伤好了之后，咱们不去杨氏的壁垒了。 如今北方的路已经被杨氏打通了，但他们没有合适的身份北上，难不成给杨氏的军队说，我们这有个庆氏的间谍头子想要去你们杨氏看看，这也说不通呀。任小素沉默了一下， 再等等吧，等我伤好了再说。 这时他吃下一口土豆，忽然一阵冷风吹来，那冷气灌进任小素嘴里，让他一下子呛了起来，一块土豆噎在喉咙里好半天才咽下去。 这就是你的诅咒能力吧。 颜六元咬下一块土豆来，他也噎了一下，但喝口水就好了。不管是许愿还是诅咒的反噬都会稍微轻一点，这应该是对能力拥有者的一种特殊优待，但这能力用起来一定要慎重，因为这反噬是不可控的。但不论如何，任小素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和颜六元的能力越强，他们以后的路就会越平坦。晚上， 严六元便一直在篝火旁边实验自己的能力，营地里时不时就有人惊呼或者滑倒，而他自己也遭受了不少反噬。诅咒都是挑之前找他们要食物的人实验，而且诅咒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反噬也没什么可怕的。渐渐的，严六元也开始熟悉自己的新能力了。他守在任小素旁边说道， 今天大家为了给你们的伤员完成工作量都很辛苦，我感觉如今队伍里的其他人都可以托付一些信任。 任小素轻声回应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严六元忽然感觉任小素心中那种疼还在，只是被任小素深深地藏在了内心深海之下。这时任小素喊来其他几个学生问道， 你们锻炼了一天，对纳米机器人的掌握有什么改变吗？ 几个学生听完愣了一下，他们尝试着使用纳米机器人。王宇池说道， 好像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但如果不仔细感受，不多次尝试，根本察觉不出来。 任小素笑道， 一天的锻炼量而已，这需要日积月累的改变。 之前胡说曾说过，其实李氏正规军队里面有很多人的同步协调率都在 80% 以上，普通人会稍微低一些。这让任小素意识到，同步协调率这玩意儿可能并不是从一出生就固定了的，不然怎么会有一个群体都出现特殊性呢？所以正规军与普通人的区别在哪儿？正规军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不光是军事训练，还有体能训练，有时候越野拉练的时候把人跑死都是时常发生的事情。虽然李氏近两年军风不行，但训练却没怎么落下过。军风不行是因为扩张太快，有太多没有磨练的李氏子弟进入部队，把风气都给带坏了。所以任小素觉得同步协调率会不会和体能训练有关呢？当然也有可能是和意志有关，比如在训练中很多高强度的训练都必须用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不然根本完不成。所以训练之后，正规军的意志越来越坚定，最终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同步协调率普遍偏高。不管是体能还是精神意志，任小素觉得这些学生好好吃番苦头，一定能把同步协调率给拉升上来。包括李清正、王大龙、王富贵也是一样的。任小素忽然想起杨小锦对他说过的话， 当灾难降临，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时的第一序列武器。 操控纳米机器人有延迟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情，有时候明明脑子和眼都已经到位了，结果纳米机器人还得反应一会儿，就好像手不听使唤一样，让王宇池他们感觉自己像个弱智。而且如果他们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控制纳米机器人，说不定现在能给队伍帮上大忙了，可现实是他们无能为力。所以当任小素告诉他们锻炼可以让同步协调率增高的时候，没受伤的几个学生甚至开始主动干活，受伤的也在想办法锻炼，例如腿受伤的就练上肢力量，胳膊受伤的就练腹部力量。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人要想成功，就会有一万种办法。原本严六元干活的压力特别大，即便有王富贵和李清正帮忙，但其他人都是普通人，想分担也有个极限。但现在，所有人听了任小素的话之后，都在想办法突破自己的极限，并希望自己以后能给团队提供一些帮助。他们这个队伍也算是经历大风大浪了，大浪淘沙之后，剩下的全是金子。每个人都知道在这废土上生活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只是在外人看来，他们这些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任小素原本一直在等待一个离开的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他期望狼群可以到来，结果这都过了好几天了，眼瞅着难民营都快建成了，狼群也没来。这时任小素恍然想起，狼群怕是已经到了集体生产的日子了吧。当初在哨所的时候，可是有好多母狼都怀孕了，狼的孕期是63天，算算日子也就是最近了。 所以对于整个狼群来说，他们最应该做的是躲起来，等待狼族的壮大，然后将小狼崽子们全都抚养成狼群的新的主力。这种时候狼群是不可能随意活动的，狼王甚至会提前为他们储备好食物，以免狩猎时出现意外。可惜了，如果是狼群在这儿，两只杨氏加强连根本就不够看，那么就只能等着任小素痊愈了。难民营附近的栅栏已经建好了，足有两米高，营地四周还用木头扎起了瞭望高楼，甚至还有探照灯。杨氏加强连的人就在营地四周巡逻，工地附近也有人轮流警戒，全都是荷枪实弹，以免他们逃跑，也起到监工的作用。他们负责指导难民如何用木板搭建营房。加强连是轮班来值守的，没事的人会去自己的营帐里面打牌，但当班值守的人绝对不会马虎，根本不给任何人逃离的机会。如果任小素他们要走，首先就要考虑如何突破这两只加强连的封锁。期间王富贵趁着晚上休息的功夫又跑去跟加强连套近乎，送东西，送的东西也多，就是手表首饰之类的，符合他的难民形象。当加强连在打牌聊天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端茶倒水。然而即便如此有诚意，加强连的士兵也是对他呼来喝去，甚至还会大声辱骂，老王也不生气，依然是笑脸相迎。开饭的时候，杨氏士兵甚至都不去打饭了，全让王富贵跑腿。吃完饭之后，王富贵还得负责给他们刷碗，卑微到了尘土里。晚上加强连士兵打牌的时候，王富贵端着几杯热水就送了过去，结果一名士兵没意识到水很烫，直接端着送到嘴边，烫了一下嘴皮。他当场大怒着把王富贵给踹倒了。 都不知道提醒一下水太烫了吗？ 王富贵任由几杯开水洒在自己的身上，他赶紧爬起来笑道， 我的错我的错，我再去给您倒温一点的水。 渐渐的，王富贵忽然就变成了加强连在难民里的代言人，加强连交代什么有关难民营的事情都会让他去跑腿。第一座难民营房建成的时候，王富贵便当先安排任小素他们住了进去，加强连士兵看到了也没说什么，这就是王富贵争取来的结果。虽然这房子造得歪歪扭扭，可这大冬天能有个挡风的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这里还这么多伤员，肯定要想办法住进来才行。等加强连士兵走了以后，有难民在营房外面骂骂咧咧道， 给杨氏当孙子爽吗？凭什么你们先住进屋子里啊？这屋子可是我们大家一起建好的。 然而就在此时，屋里的颜六元忽然冲出来，他一脚踹向说话时，硬是将那人给踹成了虾米，只能在地上捂着肚子哀嚎。有纳米机器人的颜六元哪是普通人可以抵抗的，只见颜六元手中藏着一把匕首，冷冷地看向周围，似乎随时都准备杀人。小玉姐就站在营房门口，指着一群人鼻子大骂， 再让我听见谁背后编排老王，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 直到这时候，难民才想起来，这群人是杀人不眨眼的。晚上休息的时候，任小素叫来王富贵说道， 老王，你不用这么做的，我们就算睡在野地里也没事，你不用这样牺牲自己。 关于这事儿，任小素这几天都已经跟王富贵说了好几次了，可是谁也拦不住王富贵。晚上的时候，王富贵嘴上答应了，但白天还是去杨氏那里装孙子，端茶倒水。任小素明明感受到王富贵心里也很痛苦，可王富贵却始终都没说什么。此时王富贵乐呵呵笑道， 没事的，我擅长这个呀。 任小素叹息道， 不是擅长不擅长的问题，我们虽然一起共度难关，却并不需要谁来牺牲自己的尊严。 王富贵平静道， 为了逃难你们都伤成这样了，当初逃离的时候连学生都愿意站出来拿一颗手雷去跟实验体搏命，可我惜命，我还得照顾大龙，所以我不能死，所以我能干什么呢？这个队伍里只有我适合去干这种事情，所以 小苏，你也不用觉得过意不去，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你们能为队伍做的事情我做不了，那么你们做不了的就让我去做。 屋子里寂静无声，一个集体的概念忽然在所有人心里油然而生，大家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家了。活还得继续干，白天扛了一天木头的颜六元等人又是一身疲惫地回到屋子里，所有人都筋疲力尽。几名去干活的学生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自己对纳米机器人的操控精准程度。不得不说，锻炼确实能提高同步协调率，一两天可能还看不出来什么，但这一周时间过去后差别就比较明显了。而且只是一周的时间，他们的身体都结实了许多。颜六元躺在屋里说道， 哥，虽然锻炼能提高同步协调率，可问题是工作量太大了，万一长时间累垮了也不好，你想想办法。昨天营地里的土豆已经吃完了，杨氏每天给大家提供的粮食只够熬很稀的粥，万一食物跟不上那就危险了。 难民营里的食物供给本身就是杨氏来提供，但杨氏能有多好心，每天发点米让大家自己煮稀饭就很不错了。还好发现了一片土豆地，不然现在大部分难民都要饿死了。可现在土豆地也给挖掘了，要知道这难民营足有几千人在呢，想吃光一片土豆地也不过就是两天的功夫，好多难民从昨天就又开始挨饿了。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明天到了工地上你就咒李清正被松鼠的屎砸到。 颜六元愣了一下， 哥你啥意思啊？ 然后你跟着那只松鼠把它的窝给掏了，估计够咱们吃一阵子了。 任小素耐心指导起颜六元具体操作流程来， 记住你这个诅咒肯定还有反噬，所以这是两只松鼠，能套到两个松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颜六元第二天将信将疑地去工地上，结果一诅咒，果然过了两个小时，就有一只松鼠的屎掉在李清正的头顶上，还有一只松鼠的屎朝着颜六元坠落下来，却被颜六元躲开了。李清正对着空中的树干破口大骂，而颜六元则催动着纳米机器人追了上去，找到两个松鼠窝，这几天就不会太难熬了。要知道，松鼠囤粮食过冬可是囤很多的，如今荒野上植物与动物都在进化，大自然的馈赠远远超出人类想象。有时候运气好，一颗花生能长得跟成年人两根手指那么大小。颜六元想要连同松鼠一起抓到，可惜他也没什么经验，被松鼠给跑了。他拿着外套裹着一大兜干果回到工地，一个女人立马凑了过来， 哎，小帅哥，能不能给我分点吃的呀？让我吃点东西，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说话间他竟是身子都想要往颜六元身上靠过来，却被颜六元躲开。颜六元冷声道， 干什么都可以。 女人笑了， 当然了。 那行， 颜六元说道， 去给我们扛木头去，扛到营地登记王宇池的名字，登记之后来我这里领花生。 此时颜六元大声喊道， 谁帮我们扛一根木头可以在我这里领取五颗大花生，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这就是任小素给他们想的办法，既然工作量太大那就让别人来干呀。这时候的难民为了一口吃的让他们干什么都愿意，在这荒野上有食物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任小素专门交代了，只准给队伍里的每人减负，不准所有人都偷懒。未来大家说不定都会需要纳米机器人，现在提高同步协调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颜六元便是严格执行了任小素的决定。小玉姐在旁边笑道， 还是你们兄弟俩有办法呀。 自从任小素醒来以后，大家的日子忽然好过了起来，这大概就是一家之主存在的意义吧。 而颜六元在任小素昏迷的那段时间里，帮任小素扛住了最艰难的那几天，重压之下才有成长。有人想来颜六元这里骗吃的，可颜六元鬼精鬼精的，怎么可能被其他人言语迷惑？有人想要抢，可后来想要抢食物的难民就发现，虽然颜六元看起来年纪要小一些，但下手特别黑，谁也打不过他。但凡是想要抢东西的，基本都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这些难民应该感谢杨氏部队，如果不是杨氏部队在旁边看着，恐怕他们都死了。每天晚上，颜六元都会回去跟任小素请教第二天该怎么诅咒队友。任小素也是耐心指导， 你就诅咒李清正走路时被萝卜叶子绊了一跤，你诅咒李清正撒尿的时候被树上的野枣砸到脑袋，你诅咒李清正。 反正自打任小素醒来之后，大家就没怎么缺过吃的，而且干苦力的事情也解决了，苦活彻底变成了强身健体的方法，不用像以前那样得拼了命才能把活干完。不过女孩们干活少了点，学生们却坚持不减负，他们觉得只要把自己压榨到一定程度，精神意志才有可能出现增长。难民营建造的速度很快，几乎是一天时间就要建起几十间屋子来。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难民开始出现拉帮结派抢屋子的事情了。毕竟几十间够谁住呢？还有好多人没地方住呢。任小素他们抢屋子算是开了一个头，第一间占完之后，后面的屋子便是谁更狠，谁拳头更大，谁就可以先住。加强连的士兵就在旁边看着，等两拨人要打架的时候，他们竟还是互相之间打赌，赌哪边能抢到这间屋子。一时间，这些加强连士兵竟像是找到了新的乐趣。毕竟难民们内斗起来也就没心思闹事了，杨氏士兵觉得这样就挺好。颜六元对任小素说道， 现在难民分成了好几拨人，一拨是流民，他们本身就比较狠，所以立足比较快，其他难民都害怕他们。另一拨是以前壁垒里的官员，很多难民觉得跟他们混，要是哪天李氏再打回来，他们就有了从龙之功。最后一拨就是普通难民了，老实巴交的抱团取暖。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不用对他们客气，但也不要主动欺负人。 颜六元小声嘀咕道， 都是些壁垒人，有啥不能欺负的。好好好，我记住了。 要说颜六元身上一个好端端的诅咒技能，硬让任小素给发掘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搞得颜六元有时候诅咒其他难民时都下意识的想要安排点食物。在这种大家都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下，李清正也忽然变成了他们队伍里的福将。关于颜六元的能力，任小素决定还是对大家隐瞒下来，因为这能力太过匪夷所思，就连自己也豁免不了。有时候这种无形无影的能力反而更加让人忌惮一些，所以任小素也交代颜六元要保密，此事仅限于颜六元、任小素、小玉姐三个知道。于是李清正也纳闷了，自己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福将？不然他怎么倒什么霉最后都能和食物联系在一起？按常理来说，一个超凡者如果发现自己有诅咒的能力，那肯定都用在很有攻击性的地方了。就连颜六元也是这么思考的，这才是正常的逻辑。然而他低估了任小素的脑回路。晚上收工回到屋里的时候，忽然有流民的首领来找到颜六元说道， 你找食物的能力很强，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 颜六元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他妈找食物的能力才强呢， 自己这明明是非常可怕的诅咒能力好吗？怎么就变成了荒野生存能力了？那流民的首领噎了一下，换其他壁垒人肯定是躲着颜六元走的，但流民不同，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勇斗狠，所以看到颜六元便感觉看到了同类，却并没有那么害怕。要知道这流民的首领以前在集镇上也是出了名的狠人。流民首领笑了笑， 我叫曹军鹏，你可以叫我曹哥，这次道理我们必须抱团才能生存，你们那边那么多女娃娃， 而且还带着几个伤员，能在这世道里熬多久？总不能就靠你一个人撑着吧？ 此时在外人看来，任小素他们这个队伍就仿佛全靠颜六元撑着似的，因为所有脏事狠事都是颜六元出面来解决的。然而颜六元忽然冷笑起来：“ 曹哥，你也配？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配当我哥。” 曹君鹏平静道：“ 哼，你说的是你那个残废哥哥吧？以前他可能很厉害，但我听医生回来说了，他身上粉碎性骨折的地方就有好几处，你还指望他以后能站起来？就算站起来啊，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听我的，这世道不能意气用事，你会被他拖累的。” 忽然间，曹君鹏向后退了五六步，因为他看到颜六元从袖口里抽出了匕首。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颜六元平静道：“ 哦，你这孙子怎么就不识好歹呢？长得就不像什么好人，在流民里耍耍威风也就差不多了，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 颜六元这辈子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说任小素坏话，他在心里基本上已经给曹君鹏判死刑了。任小素就在屋子里面，肯定能听到曹君鹏说什么，颜六元怎么能允许别人这样恶心任小素呢？外界如今都知道任小素是颜六元的哥哥，那个之前给任小素看病的医生嘴上也没个把门的，所以大家在心里都明白，任小素八成是废了。可只有任小素他们自己知道，这队伍里谁才是做主的人。任小素会不会残废？必然不会。可是忽然间，屋子里的任小素忽然说道：“ 六元，你怎么能和人这么说话？道歉。” 颜六元笑眯眯地对曹君鹏笑道：“ 嗯，对不起，我不应该说你长得不像好人，你长得挺好的。” 结果刚说完，却听屋子里面任小素说道：“ 我让你道歉，没让你说谎。” 哦， 颜六元应了一声：“ 会错意思了。” 曹君鹏冷笑：“ 哼，你们才几个人，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小小年纪就不知好歹，明天咱们工地上见，等你死了，看你哥哥怎么办。还有你身边那些女娃娃，恐怕会生不如死。” 这营地里虽然不管打架斗殴，但却禁止杀人，如果杀人的话会挨一顿毒打，而且工作量还要加倍，但工地上却是没人管的。颜六元回到屋里，任小素说：“ 不用担心，我来解决。” 颜六元愣了一下，他知道对方说的威胁话语已经触及到任小素的底线。换作以往，这曹君鹏怕是当场就惨死了。可任小素会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任小素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脚，虽然还不到十天，但骨缝已经初步愈合了。虽然不能剧烈运动，但是在纳米机器人固定的情况下，可以勉强下地走路了。任小素说道：“ 等到我制造一些混乱，晚上我们就找机会离开这里。六元，你注意观察一下外面的情况。” 颜六元眼睛一亮：“ 好。” 半夜的时候，曹君鹏等人密谋着什么，几个流民围坐一圈玩着斗地主，这扑克还是加强连赏给他们的，破破烂烂的，也不知道加强连用了多久被淘汰下来了。但对于流民来说，这时候能有扑克就不错了。想在难民营里拉帮结派，首先要跟杨氏的士兵搞好关系，不然就是聚众闹事。前几天还是这曹君鹏抓了两只野鸡给加强连送去，这才被默许他们抱团的事。扑克也是那时候赏给他们的，就像是一种恩赐。曹君鹏说道：“ 明天到了工地，趁士兵不注意的时候，就把那小子给拖到树林里弄死去。记住，捂住他的嘴，别让他求救。他们那边那个王富贵跟士兵关系很好，以免惹上什么麻烦。”“ 那王富贵 不就是个给士兵端茶倒水的吗？有啥好怕的？ 一个汉子大大咧咧地说道。 一张三。 能上牌桌的就三人，其他手下只能围坐在一旁看着，听他们说话，整个屋子里充满了脚臭味。 一张四。 曹君鹏抽出一张牌打在了桌子上，结果这时候忽然有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往桌子上扔了四个三。曹君鹏当时就骂了起来， 老子他妈打个四你出四个三，你他妈会不会打牌啊？而且三不都打过了吗？这四个三从哪儿来的？你他妈出老千是不是？ 一人说道。 哎，不对劲啊，这牌不是我出的呀。 曹君鹏环顾四周， 这谁扔的四个三？ 然而此时却见那桌子上的四个三正越来越亮，也越来越热。轰隆一声，这间刚盖好的木屋竟是连顶都被掀飞了，里面的所有人像是闷罐里的鸡一样，一个都没跑掉。任小素听着外面的声音，忽然对身边的王富贵等人说道， 准备动身。 按照任小素的想法，就是他在刘明那边制造一些混乱，然后他们趁机跑路，毕竟这地方不宜久留。任小素早就计划好了，他可以下地走动后就立刻离开，现在是没法北上的，因为他没有身份，北上之路全是杨氏的部队，他们根本过不去，往东走也不行，实验体还在那边，往南更不行，如今那边是杨氏、李氏、庆氏的主战场了。杨氏与庆氏顺利突破第一层防线之后，便立马联手向南逼近，打得李氏焦头烂额。那么如今只能往西了，西边是连绵数百公里的山脉，据说很少有人能通过那边，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任小素他们只有这么一条路可走了，起码利用荆棘藤条之类的能力在里面住几年不是问题。可是当爆炸声响起的时候，杨氏部队来得太快了，那两只加强连像是早就做好了应急预案一般，四周的探照灯瞬间将整个营地给弄得亮如白昼，而且四周巡哨的士兵立刻上膛戒严。任小素站在门口皱起眉头，杨氏部队的军事素养可比他想象中的要强悍呀，难怪能在正面战场打赢李氏，看来杨氏为了这场战争已经准备了很久。此时杨氏的军官来到爆炸地点，任小素静静地在外围观望着，其他难民则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原本营地里都已经安宁下来，谁知道会突然出现这种意外。然而让任小素惊讶的是，那屋子里的人竟是没有全部死掉，还有一人躺在地上剧烈喘息并低声呼救。看来四个三的威力有限啊，任小素叹息道。不过他也没担心过有人幸存后别人就能通过什么线索找到自己，暗影之门加暴力扑克这俩技能组合起来简直堪称秘密爆破的神器，一公里范围之内简直可以看哪里不顺眼就炸哪里。如今任小素控制缩小之后的暗影之门精准程度已经缩小到了一米之内的误差，基本没什么影响。他身上的技能整合之后，影子加摧城可正面硬刚，暗影之门加暴力扑克可远程阴人，还有个当面从背后捅刀子的技能，整体来讲没什么太明显的短板了。杨氏的军官站在那名幸存者身旁问道， 为何会发生爆炸？你们是不是私藏了武器？说你们是不是潜伏的间谍？ 刚才那爆炸威力堪比两颗手雷，虽然声音有点不对，但也可能是其他的炸药类武器，本身就在战时，所以杨氏士兵下意识就往间谍方面联想了，虽然他们不知道这炸弹为何会爆炸。那幸存者大喊冤枉， 长官，我们不是间谍啊，本来我正围在外面看他们打斗地主呢，结果忽然有人打出了四个三的炸弹，那炸弹就炸了。 幸存者忽然觉得军官面色不太对劲，那军官都给气笑了， 你是说你在看别人打斗地主，结果有人出了四个三的炸弹，结果那炸弹就炸了？ 幸存者疯狂点头，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而且本来就出过一个三了，也不知道那四个三哪儿来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军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要不要把出过什么牌都给我说说？ 我记不住。 你觉得我很好骗吗？把他给我拖走，爷爷审讯，看看他在营地里还有没有同党。其他难民全都给我趴到哨岗能看到的地方，开始做俯卧撑。 任小素在一边听了半天，他知道这幸存者说出的话很荒谬，但确实是真的。 哥，咱们怎么办？ 没机会那就再等等，你这几天也注意一下工地那边的地形，说不定那边还有机会。 工地是在荒野里，一跑就进树林了，若是只有任小素和颜六元，他早就跑了。可这不是队伍里还有其他人吗？加在一起都30多人了，跑起来目标太大，而且女孩子和伤员们还可能随时被追上。颜六元想了想说道， 工地那边机会也不大，除非哥你痊愈，然后带着大家杀出去， 那是最后的办法了。 说完，任小素便回屋子里继续躺着装伤员了。倒也不是装，确实受伤了。这次虽然没有逃跑的机会，但解决了一个隐患也算是好事。毕竟那些流民路子野，骨子里在荒野上培养出来的争勇斗狠的习性，还真有可能威胁到任小素身边的人。就在此时，那名幸存者被杨氏士兵架着前往加强连营帐，幸存者忽然喊道， 长官，我怀疑是颜六元他们干的，我们头今天晚上刚和他发生了一些矛盾，本来说要明天在工地上弄死他们来着，结果被他们先下手为强了，肯定是这样。 任小素在屋子里愣了一下，这货也不傻呀，竟然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哦，不对，这是恐惧之下开始乱咬人了，而任小素他们确实嫌疑最大。杨氏军官狐疑地看向颜六元等人，看到王富贵的时候便愣了一下说道， 原来是你们呢。 王富贵赶紧谄笑道， 长官，他这是在污蔑我们呢，刚才我们都没出过屋子，您可以问问旁边的人，我们距离他们的屋子那么远，如果是我们干的，肯定会有人看到我们在那边活动吧。 军官看向周围说道， 有人在爆炸现场附近看到过他们吗？说实话有赏，以后可以不干活了。 然而附近鸦雀无声，有人倒是说看到爆炸后才看到王富贵他们从屋子里出来。王富贵是士兵们比较熟悉的人，就算他们再冷漠，对熟悉的人也会多一点信任，而且还有人在旁作证，王富贵的可信度便大大增加了。军官对那幸存者冷笑道， 我不在意你现在说多少谎话，等会儿有的是办法让你说真话。 幸存者都快哭了，他就看别人打个斗地主而已啊。只是那军官带幸存者回去后仔细想了想，还是交代道， 最近盯好王富贵那群人，有什么异动立马告诉我。 审讯流民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酷烈，那流民坚称是有人扔了4-3的炸弹，所以导致屋子爆炸了，这哪里会有人相信。负责刑讯的士兵在这流民说完之后，便会感到智商受到了侮辱，于是下手更重了。慢慢的，流民意识开始模糊，就承认自己是间谍了。这世上大部分人都扛不住刑讯逼供的，秩序司原来是专门干这个的部门，按他们的说法就是，除非有信仰的，不然没有哪个硬汉能扛住刑讯逼供的。等刘民承认自己是间谍以后，杨氏的士兵和军官们便放下心了，找到间谍了就好。可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隐隐觉得不对。一开始，军官只是本能地根据爆炸来判断，可能是难民里混入了间谍。可他又不傻，等冷静之后，自然能分辨出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军官问道， 可如果那些流民是间谍，为什么要炸自己？这说不通啊，而且哪有聚在一起活动的间谍？ 有士兵疑惑道， 那些流民可能发现了间谍的一些活动细节，所以被杀人灭口了。 这倒是有可能。 军官沉声道， 我之前让你观察王富贵他们那群人，有没有什么发现？ 还真有。 士兵一说到严六元等人就来劲了。 我发现里面有个人不对劲。 谁？ 军官看了过来。士兵兴致勃勃地说道， 是一个叫李清正的难民。他太倒霉了，走着走着就 这一笑愣是十多分钟都没能忍住，笑得那军官脸都黑了，他一巴掌扇在士兵脸上。 笑够了没有？ 士兵的笑声戛然而止，他发现长官有点生气了，便赶紧补充道， 这个叫李清正的真的很倒霉，但他也很幸运，倒霉只是非常小非常小的事情，然而每次倒霉却都能找到食物。 军官想听的根本不是这个，还有人莫名其妙找到一片土豆地呢，荒野上发生什么都不奇怪。此时军官问道， 那对人里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哦对了，他们这对人里有很多伤员，这有点奇怪。 军官疑惑道， 有伤员怎么奇怪了？ 咱们难民里伤员其实并不多，因为有伤的当时根本跑不出壁垒，而他们这群人则比较团结，竟是把伤员全部带出来了。我问过其他人，他们说从出壁垒的时候伤员就在了，然后一群人轮流着背伤员，硬是给伤员背到了这里。 那说明他们关系比较好吧。我听说那个叫任小素的身上伤势还挺重的。 对，医生说他身上十几处骨折，甚至还有粉碎性骨折，之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等等， 军官愣了一下， 十几处骨折，他身上一点炮火痕迹都没有，头发也没有烧焦迹象，没有任何的外伤，那这十几处骨折是怎么来的？ 士兵也是一愣，这么严重的骨折伤却没有外伤，这是怎么做到的？ 去查查那几个人的伤口，看看有没有枪伤，我要重新提审那个幸存者，把他带过来。 话音刚落，士兵便带了一个班组往任小素他们那里跑去。到了任小素他们所在的屋子，推门而入。王富贵想要上去搭话，却被士兵一把推开。士兵们来到王宇池面前，掀开了他的裤腿，结果那腿上只有浅浅的淤青伤，有些地方还有外伤在渗着血。士兵愣了一下，他想了想，顿时找人拿来纸和笔，然后对任小素等人说道， 你们之间不许有任何交流，写下你们受伤的原因。 结果任小素他们六个人写完之后，士兵拿起来一看，虽然形容的词汇不同，但都是说他们在逃离壁垒的途中被其他车辆给撞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